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总而言之，一句说话讲晒，有钱佬大晒。 其实我哋嘅诉求就好简单，亦都好清晰。咁多年嚟，我哋系争取一人一票直选。门虽然系窄，路虽然系少，但最终我哋一定能够揾到真理。 玉敏踩场，大家见面。 今日系2021年嘅3月29号啊。咁啊，好多人喺 Facebook 咧，即系啲老一脱嘅人啦，包括啲南營嘅朋友就紀念329青年節啊，黃花崗72烈士嘅即係革命事件啊，咁嗰日就今日就係青年節啦咁樣。咁但係今日咧，即係我自己成個晏晝喺度睇新聞㗎，即係我每日我都個習慣就係一定係即係嚇上網睇嘅啦。而家邊係呢度冇香港報紙睇，更加要上網睇啦。香港人都唔會睇報紙啦，而家又係有幾多人會揸住咗報紙嚟睇？除咗你朝頭早就去即係藍田啊、秀茂坪啊，係咪？即係深水埗嗰啲茶樓啊，咁你可以見到啲阿伯揸住張報紙喺度睇咯，係咪？咁你有冇睇報紙咧？即係紙本嘅。有冇錢啊？而家冇啊，冇啊，真係唔係淨係香港咁啊，台灣都係係嘛？個個就揸住部手機嚟碌嘅。咁但係揸住嚟手機碌，譬如你有即係有啲 apps， 有啲報紙 apps， 譬如我哋有好多個 app 喺度，咁佢就會彈出嚟話俾你聽噶嘛，係咪啲即時新聞？咁但係有啲後生仔，佢都唔會有嗰啲報紙嘅 apps 噶喎，大佬，佢有好多其他嗰啲。應用的程式都不會有報紙那些的，是不是？我有時候留意，譬如我坐火車、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看啲人個個都揸住部手機，咁我就即係瞄到佢喺度睇乜噶嘛？有幾多個喺度睇即時新聞啫？你話俾我聽，咁好多時啲即係所謂資訊咧，就你靠喺嗰個社交媒體度睇啊，同埋喺 Twitter 啦，喺呢個Facebook 啦，咁你咪即係一定會有人即係。擺咗啲連結喺度，咁大家可以睇到啦，係咪？所以好多時你想知道最新消息，而家有啲人嘅習慣就開個 Facebook 嚟睇，係嘛？咁啊，可能就仲齊全添，係嘛？咁當然琴日嘅，我喺屋企食完飯，咁就跟住就已經即係知道阿智叔即係過身嘅消息啦。咁前一日就知道佢已經係即係因為呢個胃癌病重啊，咁都係空多吉少噶啦。咁當然好多人就覺得。即係你睇下，未夠一個月係嘛？喺演藝界咧就有兩位即係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朋友就即係因病離世，一位就吳孟達，另外一位咧就係廖啟智啊。咁講起智叔咧，我都同佢有一片之緣嘅，就頭先即係我哋片頭播嗰度即係嗰部戲咧，即係三條窄路呢一部戲咧。就是 Vincent 啊，即係崔允信導演啊，咁佢揾我嘅時候，我就二話不說啊，梗係 OK 啦。咁啊，智叔咧做一個牧師啊，我就做一個電台節目主持，即係做翻自己。咁嗰個場景咧，即係講我哋做節目喺度鬧人嘅時候咧，嗰個就係香港電台嚟嘅。OK， 咁我真係好多感慨咧。除咗即係我哋即係借呢個機會慰問佢太太啦，係嘛？希望即係佢保重啊。咁啊，智叔亦都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啦，嚇，即係同我哋一樣，都係主內弟兄啊。咁即係生有時，死有時，生命無常，上帝作主。當然，我哋在生嘅人咧，會因為啲好朋友或者親人嘅離世咧，係感到即係悲傷啊，或個可能個時間係會好長都未定。但係現代人咧，因為有太多嘢諗啊，所以通常都係好無情嘅，甚至你至親嘅去世。你最多是傷痛一年兩年，嗰陣時仲有啲專家或者心理學家咧， 就要幫你療傷嘅，即係你有親人逝世或至親離開嘅時候咧，要有心理輔導嘅，唔係你即係會好憂傷啊。咁我自己亦都有呢種經驗啦，即係由我父母啊，到我啲兄弟啊，同埋舊年年頭我個仔咁樣，即係對我嗰、那個即係打擊係非常之大嘅，衝擊又非常之大，係非常之傷心嘅，即係嗰種傷痛咧。是很難用言語去表達的、啊、所以即使我們跟智叔不是很熟，但是、即大家看回他過去、啊、即那些作品，當然大家都認為他演技是一流啦，這個即 qualify 的得過兩次獎最佳男配角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即大家有些人都可能會留意到他一個即私生活非常檢點和很低調的人，亦都是真正配得稱上是、這個就是啊、上帝的兒女，一個很潔身自愛、啊、還有即使 我又不會想到他有什麼、所謂、大家 很清楚看到的一些、啊、他有些政治立場或者些政治見解， 他很很即不是不善於表達，他從來都不表達這件事。咁當然咧，大家可以從譬如我同佢拍呢部電影裏面尋章摘句就啊，一人一票咁，嗰部戲嚟嘅大佬，嗰、那個導演話嘅啫，唔係佢講嘅。O、okay? K， 所以十年又係 O K 啊。咁而家啲人就剪曬呢啲就當係智叔講咁。咁但係智叔係咪一個向往自由民主嘅人咧？咁呢個肯定係嘅。O K， 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入即係各取所需咯，係咪？咁由於你太多人剪呢啲片段出嚟，咁大家就當咗佢黃絲，咁咪大鑊啦，係嘛？咁即係唔係大鑊嘅？咁其他嗰啲藍絲咧，就可能乘機詛咒佢，咁即係呢個係突顯咗啲人性好卑劣，我可以話俾你聽，非常之卑劣，係嘛？包括啲人中意寄陰屍紙俾人啊，周圍屋企死人啊嗰啲，所以我寄到而家嘅黃楊達佢所作所為，係嘛？揾啲人寄陰屍紙俾我，我寄到而家嘅，係嘛？呢啲係好卑劣嘅人性嚟嘅，係嘛？咁你因為啊？他好像有政治立場，我剛才講了那個導演，導演話事的嘛，我們對白導演的對白，那可能我都會自度的，有時即我做回自己我就自度了，是不是？那又看一個部戲是講什麼，是不是？那我剛才講過講到電台節目的時候，當時我們拍的時候就在香港電台，在香港電台的錄影室的，應該是錄音室的。咁講起香港電台咧，今日有一段新聞咧，即係我哋都即係點解報都有啦。一段就係又抽起咗呢個鏗槍集，佢專對付鏗槍集嘅，因為鏗槍集係好有影響力嘅。點解要專對付鏗槍集咧？李伯全呢個契弟，呢個太監處長係咪？一個濕鳩嘅政務主任，屌你老母芝麻綠豆官係咪？外行人領導內行人已經係撲街嚟嘅。他現在這個不是只是內行外行人領導內行人，他是派他空降來這裡執行，就是將這個香港電台就是全面赤化的任務，是嗎？喂，你上任一個不夠一個月就開始動手了，你明白嗎？又搞這個 LMF 說他講粗口不 decent， 屌你老母，你講中文啊你老美，不 decent， 什麼叫不 decent 啊你老美，真是即係啲契弟都冇人有，但冇計啊，係嘛？我原諒你做契弟，因為你本身就係契弟，係嘛？因為你係奴才嘅奴才，係嘛？但係你雖然負有個任務喺上級俾咗啲指示你，但係你唔需要細空夾狼油，你自己自由心證主觀判斷。哦，大冷堂唔得，甚至午夜廣場呢啲節目都唔出得街啊！點解蘇玉華只可以做兩集？鏗槍説，從來未有一個廣播處長夠膽咁樣做嘅，個原因就係有個香港電台約章，你雖然係總編輯，你要戒慎恐懼。喂，嗰個約章講得好清楚嘅，大佬編輯自主嘅，係咪？當然有啲人轟呢個香港電台嘅時候咧，就用編輯約章嚟，即係香港電台約章嚟轟呢個香港電台啊，話佢唔得持平，成日批評政府就唔持平。啊，屌你乜成日批評政府叫唔持平嘅咩？成日批評政府就叫做不客觀，正因為成日批評政府，其實他都不是成日，屌你最多是頭條新聞揶揄下個政府啫嘛，那個當笑話嚟做啫嘛，啱唔啱啊？ 但以事論事都好公道啊，大佬係嘛？有呢個余若薇主持，又有呢個曾玉成主持。余若薇主持嘅時候都唔係一面倒，係嘛？即係企喺民主派嗰度啦，因為佢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佢梗係要客觀啦，係咪？喂，小弟都幫香港電台做過節目噶，九十年代我做五棱鏡做好長時間嘅，大佬係嘛？一日做幾一個禮拜做幾日噶嗰陣時係嘛？每日五分鐘咁樣自己一個人噏噶，對住個鏡頭係嘛？咁我持唔持平啊？你梗係話我唔持平啦，但我認為我好持平噶。唔，只不過我疾言厲色，同我講嘢大聲，講嘢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噶嘛，大佬。講嘢大聲唔代表我啲嘢唔啱聽噶嘛，係咪？你而家成日揦個香港電台約章嚟講，你又講啲唔講啲係咪？編輯自主你又唔講，持平客觀專業權威，乜嘢叫新聞專業先？新聞專業。就一定喂是批判政府嘛，大佬咪点样专业啊？你做政府柴仔，做全声筒就唔专业啦，就系系嘛？睇你点样解释呢个香港电，即系解读呢个香港电台约章嘅啫嘛，任你噏系嘛？喂，呢个咁嘅契弟专喐呢个铿锵集，跟住连嗰啲教人读书嘅节目，即系鼓励人哋读书嘅节目都唔准出，系嘛？先有個香港電台嘅人，不過即係嚇，即係啲香港電台嘅朋友啦，係咪？即係佢 send 咗嗰陣時叫我睇呢個節目嘅，佢話啊呢個節目，鬱敏得閒睇下啦，我哋搞咗個香港故事啊，啊又抽香港故事又抽，今日抽鏗鏘集就咩？鏗鏘集講喂講大學嘅學生會嘅運作，咁啊提到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嗰、那個內閣當選嘅內閣啊索耶。系咪？作嘢而家你自己都收咗工啦，辞晒职啦，俾你吓到系咪？唔出得喎，咁样，咁即系点啊？好啦，跟住同日呢一、這个顾问委员会，嗱、這个顾问委员会咧，顾委会，顾委会又好扑街嘅嘢嚟嘅，呢、這个零九年曾荫权时代成立嘅。即係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就由特首委任一啲顧問嚟監察香港電台。咁當時呢、這個即係曾蔭權設呢一個所謂顧委會嘅目的係咩咧？嗰陣時管香港電台嘅咧，所謂管香港電台嘅上級機構咧，就是、唐英年，即係而家嘅商經局。嗰陣時就唔係叫佢商經局啊，叫做工商局之類啦，我唔記得咗啦，係嘛？咁有一次我撞到唐英年嘅時候，我就同佢講咁啊。我話咧，香港電台係燙手山芋啊！你唔好亂嚟，我真係咁同佢講嘅。佢管嘅嗰陣時係，我呢個係燙手山芋，唔好亂嚟。嗱嗰陣時我就已經喺立法會嘅啦，係嘛？咁而且我係做緊立法會嘅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已經應該係零八年我入咗立法會之後，咁咧就做即係第。頭嗰兩年就唔係我做嘅，好似係後屘我五區公投之後，即係辭職補選再入翻去之後，跟住就做咗兩年嘅呢一個呢、這個 ITB 主席。到二零一二年嗰屆，我又做咗兩年 ITB 主席啊。所以我喺立法會嘅時候咧，其實前後我做八年議員，我做咗四年嘅呢個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所以係直接即係、就是、我哋嘅。我哋呢個事務委員會咧，嗰、那個工作主要就係同即係呢個商經局啊，即係對口。佢下邊又有呢個通訊，即係有一個獨立嘅即係法定機構啊，呢個通訊管理局啦。咁另外就有即係另外幾個政府部門啦，係咪？資訊總監啊，咁啊，咁管嘅就係電訊啦、啊、廣播啦、啊，係嘛？所有呢啲咁啊，你要續牌就要嚟呢個立法會啊開聽證會咁啊。所以我對即係呢個所謂香港電台嗰個角色同定位，我有自己嘅立場啦。除咗，但我認識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深入嘅。所以我話呢個李伯全咧契弟，奴才嘅奴才係咩？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所以皇帝下達咗個即係啊，即係有個聖譽俾咗你，屌你唔使做到咁盡噶嘛。咁但係佢就做到咁盡咯，係咪？咁呢個咪契弟啊，係咪？你望下個契弟個樣係咪？有一路扮到耶耶喺呢兩邊剪個頭髮鏟平佢咁樣，呢度突你一嚿出嚟咁扮乜撚嘢啫喺度，係咪？你邊識廣播啫？你識咩廣播？你話俾我聽，係咪？ 即係嗰個廣播處長，雖然名義上叫做係總編輯，係咪？佢個責任就係、是、喂，要將呢一個將香港電台約章揸住喺度手度當金科玉律，係咪？同埋按照即係習慣法啊，即係香港電台過去運作嘅嗰種方式，你唔好喐佢，係咪？係要咁樣嘅。更何況2009年已經有個顧委會，這個顧委會就喺度扮太上皇。喂，成日揾親嗰啲顧委會嗰啲人咧，入邊嘅成員咧，亦都係建制派嘅佔多數嘅，係咪？之前嗰個做主席嗰個就又係契弟到不得了嘅，費事開佢名啦。而家呢個林大輝，即係望落好似好啲，但係未知係咪？但到林大輝手嘅時候，香港電台已經開始赤化啦，即係嘥氣啦。呢個顧委會已經係係咪？即係你唔使監察香港電台啦，已經冇咗個功能啦嘛。屌，已經有個中聯辦負責幫你監察香港電台啦嘛，係嘛？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就細説從頭。香港電台點樣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動輒得咎，變成全面赤化嘅鬼域啊？咁啊，我哋翻嚟就再講。今日其實幾節都可能係講呢一個香港電台㗎啦，係咪？即係講香港電台，我講三個鐘都得嘅，係咪？我都對香港電台批評好多㗎。咁但係一件還一件，係咪？而家今時今日，佢係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變成全面赤化，話淪入呢個共匪之手，變成 CCTV 香港台。休息一陣。